第二节翻嚟，真系招请泥头车司机啊，有兴趣联络我啦，讲几句啊。咁啱啱讲到中山，咁我哋都好知道嘅，小榄啊、大镇啦，咁每一年嘅菊花展啦，而家开始啦。咁咧就三角镇啊，或者三乡啊，最出名雅居乐啦，当然。咁仲有就系、是、古镇啦、啊、灯饰啦、啊，所有嘅古镇啊、路灯啊、街灯啊，以前咧一入到古镇咧，两边全部都系卖灯嘅地方啊，咩千奇百怪嘅路灯，只要你噏得出嗰度都有。食嘅嘢永远都系噶啦，南潘顺、南海番禺顺德系一个统称。其实都应该楞埋中山，因为石岐乳鸽啦、石岐乳鸽啦，呢个当然啦，重要啦。咁双皮奶啦、脆肉丸啦、呢一类啦，咁但系咧，中山咧嘅风景区系少嘅，啊！但系中山之所以成名，就系因为孙中山。以前呢佢中山故居呢即係叫做翠亨村附近啦，佢中山故居呢係好細嘅啫。咁你去到只可以买聪明茶飲，即係只配天葵。就聪明茶叫咁酸酸甜甜啦。咁只配天葵，咁就孙中山以前曾经住过嘅地方啦，僆仔嘅时候。所以呢好难拼入去，咁就借呢次大湾区啦，係咪啊，再做一次啦。咁呢睇到成个中山呢基本上虽然去得好少嘅地方啦，多咗喺石岐啊、喺翠亨村啊嗰边流连啦，呢一次咁都睇到变化好大。咁唯一不变嘅呢就係影呢个婚纱依然係咁多，好平啊。同埋佢嘅地方啊，各样嘢呢，因为呢有欧陆风情啊。你譬如好似以前去步行街啊，即係旧嗰条步行街呢啊，你哋去见到嘅成条都系啊，附近都中山公园啊，所有嘅铺头呢基本上呢地铺呢有六七成呢都系婚纱铺。系平啊。即係香港人以前呢譬如飞去台湾影婚纱。我諗而家都有啲人会上去中山行下㗎。哇咁摆酒就唔会啦，你唔係中山人。咁呢个实际系咁㗎。咁睇嗰个面貌，咁工业开始真係而家做制造业开始静啦，即係嗰个叫做四小府啦，即係广东四小府讲咗，中山都开始真係静。咁而家房地产好热啦。咁好似喺翠亨村附近啦，因为有个名人故居啦。而家我估比两年几之前我去嘅时候呢，嗰、那个当呢个主题公园咁嚟搞呢，我諗呢个城区大过以前八九倍。你基本上呢啲旅游巴同埋嗰啲车呢係多到不得了。私家车呀、啊、排队买门飞，即係买门口飞，海洋公园都不及。点解我话鍾意大陆人呢鍾意假期呢去。咁呢啲好多都唔系外省嘅，好多系本区省嘅。尤其啦好多嘅顺德啊或者嗰啲叫做南海啊、佛山啊、清远啊落嚟一日游嗰啲啊嘅旅行团，国内嘅旅行团啊嚟睇我哋嘅伟人啦，一代伟人孙中山啦。手信当然唔少得啦，大兴土木。咁而呢中山呢好多嘅环保建设、环保设施就开始咗。成个城市面貌，尤其中心城区，我估计相当其他地方都会有啲改变啦，去唔到啦，即係三角去唔到。古镇去唔到。咁石岐同埋翠亨村啊、中山城区嗰附近啦，咁时间始终得几个钟，咁呢度八下嗰度八下啦，合乎我嘅性格啦。大兴土木横琴出面都系。你睇到啦，未炒旺咗大湾区，先炒热咗房地产。 好犀利。你睇到房地产，喺中国人嘅观念里面，佢哋有句名言嘅，港珠澳大桥成立系一条路，譬如虎门大桥有一条路，出年就会虎门大桥另外再起一条桥咧，就有条新路落嚟深圳，就舒缓咗虎门大桥嘅。我话俾你听，虎门大桥廿四小时任何时候都塞车嘅，冇唔塞车嘅。但系虎门大桥系你去南沙，唔系番禺，系南沙必经嘅。如果唔系你要兜过广州嗰度，再翻转头好远，番禺好大，南沙，跟住去中山、珠海、顺德都要行嘅。南海你可以经佛山过，但系嗰个规划咁，你兜个圈啦，你其实梗系去到噶，系咪先？由嗰边兜咯，但系远好多。咁但系，譬如你要去江门、中山再过就江门啦。江门就隔离就系新会，你系必经啊！由嗰度直上阳光添，条路系咁。咁本身咧就起条港珠澳大桥咧就舒缓咗，即系除咗搵钱啦吓之外啦吓，即系大白象工程都好啦，就舒缓咗虎门大桥嘅。但系而家咧又另外咧就起多条新嘅桥，所以咧。大陆嘅变化呢係朝令夕改，佢鍾意点做，因为佢哋行政主导话咁就咁。所以港珠澳大桥呢有好多人质疑啦，留言啦，你大匪啊乜乜乜乜乜人工岛漂移啊偷工减料，你呢就啊迟早呢你就叫啲人呢就去啊行呢、这个港珠澳大桥啊，到时呢等于走上阴司路。讲呢啲嗰啲人呢可能佢真係喺火星嚟。人工岛漂移同嗰条港珠澳大桥冇关系。佢个桥墩系稳嘅。人工都喺下面造地出嚟。落嚟就屌你得我嚟做展览做呢个酒店嘅啫。佢个桥墩唔系喺人工岛上高，因为一逢喺啲桥墩系直落海底打桩㗎嘛，大佬你讲乜撚嘢呀。第二经济活动嘅嘢，我冇话大陆唔偷工减料，或者香港唔偷工减料，或者大白象工程冇讲过唔系。但是大陆人有句话叫做路通财通，你要搵到钱先要条路通，条路通咗就人通货通财通，佢哋嘅概念系咁，所以先有一带一路。唔好下下无限上纲去质疑一啲事，第一未有事实根据，第二申请个牌照真係做，啲人揸车过去，佢哋有佢哋自己嘅需要，唔能够话呀我好似个 sales 咁喺度乜乜冇啊。我讲事实俾你听，我都话啦，我呢个台星期二得到就係讲真话㗎咋。唔系嗰啲人求其喺个台度噏两句，跟住话我乜话我乜啊？冇一啲系事实，提出唔到个件事啊！写呢啲其实又冇所谓，对我都冇影响。view 数对我眼中我真系唔系好重要。啊，星期二得到，我系想咧一班以前识落社运嘅人。即系阿Tony同阿Johnny，佢哋搞星期二得到，咁拉我入局，咁啊揾我哋台长做义工录音， 阿大 N 咧就过嚟，咁就系五个人开始。一路去一路去，睇下做得几多。开咗轮大嘅唔得闲，要搞移民，移咗民之后，跟住佢咪一零一咯。好似最近腾讯啊，啲公关公司发警告信俾我哋。咁阿大 N 联络我，怕唔怕？我话佢告我先算啦。总之阴咪照落，我哋就系咁噶啦。即系有阵时阿 Johnny Fox 都会同我哋讲，喂。你咁样讲，喂，真系有权人哋告你拉布喎，咁你咪告我咯。最紧要我哋讲我哋自己真心相信嘅说话，我哋就做我哋嘅嘢噶啦。你提供到数据出嚟，你反驳我冇问题噶。点解汪向编辑部我中意听？佢即使有啲嘢佢讲错冇所谓噶，因为佢讲嘅系真心相信，同埋佢有佢嘅论点。你自己睇咗之后，你唔明白，你唔明唔啱嘅，咪唔讲咯。咪反对咯，系咪？好似经济唔好强项，我答两句啫。譬如好似做中山珠海，咁我自己都去了解过房地产，真系我谂未来呢两三年重点喺度咯。因为最主要就系唔系中山人啊，系外来人口在炒热佢。珠海同中山冇几多人噶。珠海本身嘅人，即系中山人，好少嘅啫。但系因为佢少，所以佢唔使做。你哋即系去东莞人系唔使做嘅，成日话哎呀东莞啊，你话啦，东莞咩黄赌毒啊，而家乜乜啊，经济繁荣啊，大肥你知唔知啊？而家周街卖白粉咯、美国啊，都周街药物啦，周街枪械啦，同佢嘅经济有乜关系啊？同佢要做，同佢城市面貌有乜关系啊？哎，呢个一部分，咁系香港冇黄赌毒啊？即系你见到嘅一面，唔系代表事实嘅全部啊嘛。譬如我而家去珠海中山睇，我都唔系代表事实嘅全部噶。不过即系睇下虎门大桥永久塞车，睇一条新路啦，同港珠澳互相竞争。咁但系我呢亦都唔系碎大家去搞呢个港珠澳牌各样。因为呢而家基本上呢深圳口岸啦、啊、即係我哋香港深圳口岸啦、啊、只要你有深圳口岸嗰、那个中港牌，点解皇岗牌要炒到200万人民币而家个仲係你买唔到呢？係因为呢条港珠澳囉，因为佢有个政策就係呢，佢送两年嘅过境，即系你有深圳口岸嘅，可以行埋港珠澳大桥。而家嘅，所以只有升冇跌。吓、啊，你话你害死人啦、啊！你讲乜乜？冇话唔系，我冇害死人，我讲件事俾你听。我亦都冇话你搵我买啦，我带团乜乜冇讲。因为实际做一个港珠澳嘅香港公司嘅牌，咁留翻今晚直播讲啦。啊，呢啲唔讲呢啲啦。啊，一嗰啲讲生意，嗰啲系一个生意嚟啦，你唔好讲。系只不过话，我哋了解佢做乜嘢，你了解咗先啦。你唔了解，即系好似 Raymond Wong 咁，有啲人买呀，点样点样工程，点样点样。一阵都讲啊，讲少时事啦。其实唔系强项，不过呢件事都喺我心目中系大事啦。中山系一个咁嘅地方，最近就发展生态旅游，发展成，但个景点系唔够嘅。但系房地产真系好犀利，全部嘅楼盘，佢引因为一个大湾区概念。令到好多嘅外来投资谷落嚟， 包括好多嘅人，而家好多嘅楼盘喺香港推销，叫你啲人上去买各样嘢，而珠海、横琴、近拱北、港珠澳大桥经嘅地方，做呢个商业区，做呢个系商业区啊，讲明系商业区，做酒店业、展览区，日月背好明显嘅钱多到，即系喺嗰度啲人啊，而家投放嘅钱啊，系多得好厉害。咁样讲啦，咁而香港呢条港珠澳大桥大白象梗噶啦，你哋啲人啊，唔反对佢，但我话啦，如果唔做大白象，香港政府揸住9000多亿，俾多一个崩你都唔肯。但系佢做大白象，起码真系香港有几十万人搵到钱。而家基本上你行出街，你识下人，行各行各业做 sales 嘅71嘅 OK 便利店、麦当劳，甚至我哋最啱啱啊摆花街宣传下啦，长兴记阿子源啱啱新开档开张，长兴记12000啊，乜都唔识啊，只要你有对手啊，走去打佢工啊，12000啊，到而家都请唔到人啊，最近咪加人工啊，有冇人从事啊？香港地乜嘢都冇，炒卖炒卖，但系做个牌，即系港珠澳嗰啲牌咧，或者大陆牌咧，你仲可以租俾人收租，即系好似的士咁，唔系摆咗喺度，仲收租，攞押金，有咩问题收翻，再租俾下一家，你收间屋啊！佢有租霸你都唔得啊，啱唔啱啊？我冇话叫人哋投资或者唱好佢哋，我只不过讲个事实俾你哋听。我亦都冇话我赚咗各位几多钱，即系有网友问我，有老友买。我啱啱有跟即係自己本身現有幾個舊客啦，係大陸嘅，佢哋本身呢就喺香港買咗最新有一間，就買咗累積買咗14架二手車，10000多嗰啲車，就轉入去啲空殼公司嗰度，香港啲空殼公司嗰度，就開始申請呢個中港，即係港珠澳車牌。咁呢我就赚佢手续费，帮佢香港搞啦。咁呢就1000元一个，保险另计。咁都14000。咁另外有一个呢就今朝早 hold 咗5个。咁当然啦，我办手续嘅啫。咁应该嘅，走走滴滴1000元一个。咁同佢去运输处注明一个大陆人啦。唔方便两个。你帮大陆人炒贵晒啲楼，炒贵晒啲车牌，你呢啲咁嘅人系呀。咁你嗰陣時，而家香港最有錢嗰班咪翻大陸做廠嗰啲咯。而家香港經濟得以繁榮，大陸改革開放，水漲船高，唔好買騰訊股票。而家香港基本上有60-70%嘅股票都係國內資金嘅。而家你炒到扑街，话仲有几多点升？北水日日崩落嚟，咁你要问下啦。因为经济归经济啦，政治归政治啦，分得开咪 OK 咯。下次翻嚟。